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早幾日咧，咁我就即係同個仔啊去商場玩啊，咁我發現咧，即係無論去咩年代都好咧，啊啲小朋友嘅玩意咧，大抵都係萬變不離其宗啊。 係， 我見到其中一個小朋友咧，今時今日咧就係玩嗰啲叫爆旋陀螺啊。 OK， 咁啊當然啦，爆旋陀螺我嗰代係冇嘅呢樣嘢嘅， 我嗰代都冇啊。 係啊，咁但係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我就係話萬變不離其宗嘅位置就係佢哋依然咧就會捧住一個工具箱。 係。 咁样咧就即系喺玩爆旋陀螺嘅过程咧，咁就会即系攞工具箱打开之后咧，喺度左砌右砌啊，咁就系砌一个自己吓好满意嘅陀螺，之后就再同嘅身边啲朋友就再斗过咁啦。 其实呢个过程系非常之有满足感啊，即系男仔特别啲啦，会系好中意赢人噶嘛，尤其是当你可以完全掌握到你嘅生命嘅时候啊，即系你可以有多少少零用钱嘅话，可以买啲劲啲嘅配件啊嚟组装一个最劲嘅陀螺同人片过。 所以我相信咧嗰个小朋友佢嗰个箱入边嗰啲零件咧，应该系死悭死抵咗唔知几耐之后先至可以储到满嘅。 而家啲小朋友好幸福噶，系啊， 即系零用钱好多系嘛，即系唔使死悭死抵啊。 咁你以前当如果我哋个年代就玩呢啲咩工具箱，就玩四驱车噶啫。四驱车嗰阵买个零件都话唔定。你谂下嗱，嗰阵 个摩打已经唔知用几多钱啊？ 系除非你好享受用鸡摩啦，即系我哋讲嘅鸡摩咧，就系买一盒四驱车嘅时候，佢原本送俾你嗰个银色嘅一个摩打最渣嘅摩打。 你知唔知？而家啲四驱车都冇摩打跟添噶， 哦，即系自己组装系嘛？ 系，因为其实我即系早两三年啊。之前咧咪又系即系复古翻呢个四驱啫，突然之间坊间好多人又玩翻噶嘛。 系嗰阵因为四驱小子佢有个新作啊嘛。 系嗱，咁我又忍唔住，我又于是乎又走去买一盒即系手痕嚟砌啦。 系 喂，竟然冇摩打根噶， 个价钱有冇平到先？你 其实都唔系特别平噶嗱，因为我谂嗱，以前嘅四驱车真系唔贵先啦，讲紧嘅真系廿零三十蚊都有一盒啦。嗰阵时我冇记错嘅话， 其实系因为嗰阵计翻咧，因为通常如果我去买玩具，阿爸俾钱我咧，就俾一张红衫鱼嘅。嗰阵其实如果你买一架四驱车，你唔满足噶嘛，你要买埋一啲嘅配件啊， 即系龙 头凤尾啊，嗰啲啤领 啊，啲乜嘢啊， 专行直路嘅海绵胎。咁嗰陣，其實你買完嗰啲咧，其實100蚊左右係有找嘅， 係嘛？ 係啊，所以係啦，嗰陣都30零蚊一盒啦。 嗰陣時我冇你咁幸福，因為嗰陣時候我真係就咁齋買架車嚟 park 嘅啫。 係 咁連龍頭鳳尾嗰啲我都冇即係錢去買啊。 OK， 咁極其量咧，嗰陣時候有心動過，就因為身邊嗰啲嘅朋友仔咧，即係一個二個，即係買嗰啲摩打咧，好勁嘅。嗱，即係所謂勁嘅意思，先唔好諗係究竟快與唔快，係你攞個摩打出嚟睇咧，已經覺得型啊！ 嗰陣有呢種虛榮感 㗎，你知唔知？因為嗱，其實首先個摩打咧，一般嚟講，你大家都知啊。如果有玩四驅車，知嗰啲所謂雞摩咧，就 是、銀白色啦， 係啦， 金色又有啦。 總之啊，即係啲頭頭尾尾嗰啲好似爛膠咁樣樣嘅，總之好唔見得人嘅。咁嗱，當你買一個稍為貴啲嘅摩打，嗱唔好話即係最貴嗰啲啦。咁但係稍為貴少少嘅摩打嘅話咧，即係首先嗰個顏色嘅配色靚啲先啦。其次就係通常喺摩打上面咧，佢有田宮嗰一個嘅 logo 字 啊。 咁你會覺得？哇！即系呢一个好似系真系官方 official 嘅一个即系专用摩打 嚟喎，成件事好 pro 啊，你明唔明啊？ 同埋嗰陣嗰啲人咧係巴閉到咧，因為通常你架四驅車砌完之後咧，啲人就通常揾個殼嚟去套住架車，就係、是、保護住佢啊嘛。有啲人係型到就即係點講咧？譬如當我練咗一身好嘅 body 之後，我除衫做運動咁啊，因為你一掀開個蓋見到個摩打，哇，黑紅摩打，即係係好勁嘅摩打嚟啦嗰陣，轉數好犀利嘅，佢就會專登演嘢咯。 唔係，咁有啲人佢就講話佢有需要咁樣，因為偷輕嘅車身咯。 呢個都係其一嘅説法啦。 有啲人嘅説法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你諗翻起嗰陣時候四驅車，其實真係如果要燒錢嘅話，要玩都閒閒地可以使唔少嘅。 係。 咁但係即係而家我哋又追溯翻啦，講到話四驅車點解會有呢一件玩具啊，或者呢樣產物走出嚟咧？其實如果要追溯翻嘅話，喺80年代啊，即係80年嘅時候啊，已經有噶啦。啊，當時咧搞呢一架嘅四驅車咧，就唔係日本。 系唔系日本？美国 系、美国一间嘅玩具厂咧，就即系嗰阵时候咧就整咗一架，其实而家上网都可能抄到嗰啲啊广告片嚟睇。咁嗰阵时候咧都已经系即系一啲嘅四驱车，佢大细咧就同而家嘅你见到嘅都唔会话争太远。 系 同样地咧都系入嗰啲 AA 电啊两粒。 系 咁都系俾小朋友嘅。咁但系嗰阵时候嗰啲四驱车咧就唔系即系好似而家嗰啲啊咁 F1 Formula 样嘅。 OK， 佢嗰阵时候真系一啲嘅 pickup truck 嚟嘅，即系一啲类似系。嗰啲即係有尾嗰啲嘅輕型貨車咁樣啦，咁嗰個喐嘅速度唔快嘅， 因為佢個身都應該好高啦，車身應該好高啦， 係啦，咁即係稍為大架少少啦，咁但係你玩上手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因為佢碌都夠大，基本上咧喺好多地方啊，稍微有少少障礙物都好啦，佢都其實可以跨過嘅，咁其實玩落去嘅趣味係唔細嘅，咁終於咧去到82年嘅時候啦，咁即係田宮模型嘅社長啊。田宮俊作咧，佢就即系喺度谂啦。其实即系想做一样嘢咧，就系、是、小朋友都可以轻易制作同埋用到嗰啲嘅机械。 系 咁，于是乎咧，佢哋就谂啦，啊，不如咧就试下从模型嘅方向咧，就系、是、结合呢一个嘅四轮驱动。 系，其实嗰阵四驱车嗰、那个即系砌出嚟嗰个技巧都即系好简单啊。其实佢都系即系主力系靠个摩打同埋个中轴力去令到四个辘去运作到咧。 嗯， 件事都系真系易嘅，小朋友砌。 最重要。亦都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嗰一個嘅價錢要係平，即係咧可能講緊嘅係幾百嘅日元，咁咧小朋友就可以擁有嘅一件玩具，即係嗰陣時候係想係咁樣嘅。咁於是乎咧，佢哋就開始就整咗一啲所謂嘅迷你四驅出嚟啦。咁就有別於即係遙控裝置噶啦，因為之前就有嗰啲係加遙控車， 係 RC 胎啦， 係啦。咁但係就已經係撇除嗰樣嘢，淨係直行嘅啫。 係。 咁甚至乎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即係86年嘅時候咧，就開始有啲嘅導輪嘅四驅車底盤出現啊，咁終於去到87年嘅時候咧，就即係日本嘅政府啊，承認呢、這、一個迷你四驅咧成為國內嚇，即係一個好重視嘅體育項目嚟嘅， 呢個文化遺產咁嘅好似。 係啊，即係去到88年嘅時候，甚至乎咧，佢哋搞咗第一屆嘅日本杯啦，即係呢一個四驅日本杯。 OK， 咁我諗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亦都係因為啊喺呢個80年代尾嘅時候啦，開始有一部嘅動畫出現先啦， 係就係、是、四驅小。 社區小子啦，咁其實呢一部動畫喺90年代嘅時候咧，都其實喺香港都有播過， 有， 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先至開始接觸四驅車呢一樣嘢噶嘛。 係啊，但好浮誇嘅喎，睇個卡通嘅時候，佢玩法同我哋真正嘅玩法係一定唔一樣 嘅。其實原本個玩法就係咁嘅啦，因為我哋回想翻少少四驅小子先嗱，點解四驅小子嗰陣時候咧一上嘅時候，其實咧嗱好多人都追捧話咩即係高轉數摩打啊、大馬力啲嗰啲黑魔啊咁樣，我其實唔係太過。追求嘅 系， 我系中意用鸡魔嘅。啊，点解咧？ 中意佢够慢啊嘛，起码唔会 够慢， 起码唔会反车。 一嚟唔会反车，二嚟系你追到佢啊。嗱，因为大家回想翻四驱小子嗰个玩法咧，其实唔系喺一条咧，即系而家成日都话玩四驱车有条跑道俾佢转噶嘛。 系为搵啲坑渠，用即系条路俾佢尽量直行到噶啦，唔乱咁嚟噶啦。 但以前唔系嘅，以前咧你睇四驱小子嘅话，其实佢好多比赛系一啲可能户外比赛或者一个大型公园， 同埋佢俾人感觉佢打 hockey 啊，佢你攞支棍去勾。 就因為喺一個咁大型嘅場地度比賽嘅話，咁即係四驅車佢冇一條好狹窄嘅軌道俾佢走咧。 係啊， 咁點樣令佢轉向？因為佢唔係 RC 胎啊嘛，就係佢哋攞一條好似啊棍球咁嘅棍喺度拍拍拍啊嘛。係 啦， 嗰陣時咧，我同我即係嗰時候我住屋村嘅，咁咧就好多隔離鄰舍嗰啲嘅僆仔僆妹啊，都有玩四驅車嘅。 係， 咁我哋咧就真係效仿。 動畫入面啊嘅玩法，嗱當時我哋邊有呢啲咩曲棍球啊？ 係啊， 咁取而代之，我哋就自製啦。 揾啲咩就揾咩紙皮啊？ 我哋嗰陣時候試過揾雞毛掃加紙皮 ，OK， 有試過咧揾羽毛球拍，嗰、那個羽毛球拍俾屋企人鬧到死嘅，因為咧你攞嚟拍嘅話刮花曬， 刮花曬好難打波㗎， 仲要咬咬地添。 係啊， 咁同埋咧即係可能一啲牆啊，即係可能比較聚手少少嘅嘢，可以拍得喐架車嘅話咧、我哋總之都會拿上手嚟試噶啦， 系。 咁而咧，喺玩嘅過程咧，就其實嗰陣時候因為太過細個，你唔會錫住部車。其實講真，你咁樣拍嗰部車咧，都首先咧會拍花架車先啦。 系啊。 其次就係因為其實咧，你就算點樣控制嘅，即係個操作點樣好都好， 或者個力度咧，你掂落去嗰個車嘅力度 點樣好都好啊，架車其實都好難控制，佢係純粹向前行嘅。 係。 咁變咗咧，經常性咧，你係會撞爛架車嘅底盤嘅。 係，但細個撞爛其實應該會好唔開心，因為譬如我哋大個咗買玩具 ，touch wood 買一個全新嘅玩具翻嚟，有時佢有啲嘅瑕疵咧，我哋都會即係覺得算啦，戰損啦，當係一個戰損版嘅都接受噶嘛。細個嗰陣係覺得好珍而重之， 系啊， 都唔开心噶， 梗系会唔开心啦。所以嗰阵时候咧，你即系见到，例如话我试过撞到咧，佢嗰个底盘咧前面咧，嗱冇装龙头嗰啲啊，咁但系前面嗰、那个即系转轮个位咧，就撞到就烂咗、裂咗，都不得止系甩咗出嚟添嘅。 系， 咁你见到你梗系好唔开心，但系你又会谂，喂，咁四驱车应该系要咁玩噶嘛？当时你系冇谂过，你系要买条赛道俾佢噶嘛？ 嗰阵冇噶， 嗰阵时候一开始咧系有四驱车，但系冇赛道， 冇赛道嘅， 系啦，赛道系真系。四驱车 四驱兄弟之后啦， 推行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先至开始浮现出嚟嘅一样嘢嚟噶嘛，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讲到如果是四驱车的话呢，我想呢其中一样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是双升定是双转。 嗯。 我不知道阿聪有没有曾几何时即是混淆了，因为呢我有朋友啊曾几何时是呢觉得你有个双转是正版，双升呢是翻版。 咁又唔会呀嘛，但我想讲呢，因为细个去买玩具呢，你一见到入到玩具铺好似置身一个天堂咁，你是即是不会特别好留意到，尤其是你买了个四驱车的时候，我嗰阵买啊，我见到个包装已经系吸引住，哇，好靓啊，地平线啊，即系嗰阵四驱小子一架车地平线咁样啦。 系， 点知我系买到翻屋企之后咧，我先留意到咧嗰个嘅 logo 啊，唔系两粒星星啊，而系两个钻石啊。嗰阵我其实好唔开心，虽然嗰阵我都唔会分到什么何谓正版何谓即系翻版啦，但系嗰阵就系觉得啊，两个星星好似靓啲噶，我系为咗买星星而买，我唔系买钻石噶。嗰阵系有唔开心过嘅，但其实砌完个车出嚟咧，即系阿爸同我砌啦、玩啦，跟住好快冇个感觉噶啦又。 唔系，但系点解我头先话我啲朋友系即系会捞乱，又甚至乎认为咧，即系可能系双星先至系翻版咧，就因为即系嗰时候佢哋系接触双转先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嗱，我又要咁样讲吓，双转其实系我哋系国内嘅一个牌子嚟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大家都知啦，如果讲到模型嘅话，咁双星就梗系一个嘅即系权威啦，因为佢哋即系出名嘅做工啊、用料啊，都系即系好严密嘅监管噶嘛，咁而当时咧四驱车因为普及啦，咁甚至乎系传到去国内啦，其实嗱，讲真系如果喺国内推动啊呢个四驱车嘅产业咧， 系 双转系功不可没嘅。 O、okay、K， 尤其是佢嗰个嘅即系售价、如果你相比起啊双升， 其实系一定系平一折嘅。其实 平一折、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咁嗱，而出嚟个品质啊，当然即系如果你细睇嘅话，毕竟喺用料嗰方面啊，就一定相比双升就会差啲啦。不过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有趣嘅地方就系一路以嚟咧，即系大家都喺度求证紧，究竟双转算唔算得上系翻版咧？ 系咯，其实呢个又好矛盾。因为我都曾经系即系上网去揾过资料咧，真系有啲人又话其实佢系翻版嚟噶，亦都有一堆人话唔系，我又亲自什么什么求证过，即系揾埋双星求证过，其实佢又系一个授权嘢嚟噶。但系后屘我系揾唔到，你揾到结果啊？ 即系喺网上面啦，好多人就话喂，佢就 claim 自己系即系国内唯一啊获得呢一个田宫 授权啦，系咯 嘅一个嘅品牌啦。咁但系有一啲嘅即系社区嘅粉丝啦。 咁又去信咧，就係、是、向呢一個雙星求證嘅。係，咁當然得到嘅回覆嘅就係冇啦。 哇哇！ 咁但 anyway 啦，呢一個就即係啊， 聽完算啦， 係啦，即係大家各自各説自己有理啦，唔、嗯、理咁多啦嚇。咁但係即係我想講話，講到四驅車嚟講嘅話，其實即係你諗下，呢一個產業係好大，因為當中亦都加入咗好多即係嗰啲四驅車零件啦。 係， 其實嗱，我又可以講下四驅車零件呢一樣嘢。 係， 即係我哋諗一諗先。四驅車零件頭先我哋好簡單就係講咗龍頭鳳尾啊。 嘅最常買嘅，亦都係買多幾對嘅就係龍頭鳳尾咯。係，因為龍頭鳳尾咧，其實嗰陣佢有分㗎，有玻璃纖維質素啦，同埋佢有一個係即係個碳纖維㗎。嗰陣我係成日都，因為嗰陣我已經唔用雞模啦，用啲好勁嘅模啦，但有衰在冇賽道，冇賽道你下下咧都撞埋啲碰牆嗰啲位咧， 唔得㗎。 我試過係真係撞兩三下咧，撞爆咗個龍頭啊！咁然之後 龍頭都爆， 都爆啊！ 你冇裝嗰啲金屬嗰只咩？ 嗰陣冇咁多錢啊，其實即係嗰陣諗下嗱，嗰陣我真係買條腸仔，小學生93、94年買條腸仔要過二，然之後我真係儲下錢咁樣，儲夠然之20多蚊，我先至買到一對龍頭鳳尾。 廿條腸換翻嚟嘅龍頭鳳尾， 同埋嗰陣係陰公，同埋其實嗰陣咧，我諗即係講呢個配件之前都可以講下工具箱 啊，因為工具箱嗰方面嗰陣買都係要一筆錢噶嘛，你又冇理由冒冒然啊。通常每個人嘅屋企都應該有工具箱嘅，因為老豆咧就係一個 Mr. Fixer 嚟嘅，一定。買啲嘢俾你可以裝修下屋企啊嗰啲嘢嘅，但係嗰陣你冇理由攞佢個箱噶嘛，變相嗰陣我即係我有個阿哥啊嘛，嗰陣我哋係唔可以用咁多錢嘅，我阿哥個工具箱咧係大到可以擺三架車， 哇！ 下面擺三架車， 羨慕啊！ 上面就擺一堆零件， 哇！羨慕啊！因為嗱，我想講咧，其實我係由細到大都冇試過擁有自己嘅工具箱嘅， 竟然 我係羨慕有嗰啲人嘅，因為我都講過啦，我真係唔係好多零用錢嘅， 係 咁我有架車我好心。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型的，尤其是当去到即是中期的时候，开始不单止是屋企摆菜到了，你知道很多不知道商场啊，又或者那些 出街啊， 是总之一些的地方啊，可能那些不知道什么会所啊，小朋友聚会的地方啦、啊、就会摆一条菜到出来的。那那些甚至乎有些人称之为叫道场啦、啊。 道场。 但是为什么你这样笑，这个暧昧的笑容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讲我其实我曾几何时我直情以为自己啊，我是跟即是星马豪星马列啊，四驱兄弟呢一班兄弟咧，系喺个平衡时空嗰度搞错，我哋直情我系即系同佢哋一齐奋斗紧嘅。 O、okay, K， 非常之好。咁总之咧，即系你有时候你出入呢啲嘅道场咧，我好羡慕有一啲嘅小朋友，就好似你哥哥咁啦。 系， 即系咧一嚟到嘅时候，拿住一个好专业嘅工具箱， 好型。 一打开之后，你只有几格就翻开噶嘛。 系啊。 咁咧喺最唔知边一个位置咧，即系可能唔知最底嘅位置咧，就有唔知两至三架嘅战车咁样。 系啊。 跟住咧就喺度自己谂紧啊，今日边个战车出战咧吓，咁于是乎就开始帮佢改装啦。咁入边嗱，跟住睇下个工具箱入边有啲咩零件啦。咁、首先龙头凤尾又唔少得噶啦， 系啊。 咁龙头凤尾都有好多对唔同嘅即系物料去做嘅， 系。 有啲系金属，有啲就好似阿头先阿聪讲啲咩纤维， 系纤维。 视乎咧你架车想佢要嗰个嘅负重系几多，因为亦都要视乎当日佢要玩嗰条赛道系点样样噶嘛。 系啦、啊，因为其实个赛道都有分一个，譬如高速轨啦， 系啦、 啊，即系一个系叫做唔知佢叫技术轨之类嗱，个分别系咩咧？高速轨就系冇任何嘅一啲跳台嗰啲嘢嘅，总之一条直路或者八字形系咁兜嚟兜去啦。但系另外一个技术轨咧，直情你有跳台啊嗰啲嘢，你有随时本身都惊架车唔稳噶嘛，你跳咗你唔知跳咗去边度？ 你咪用嗰咩星马豪嗰个咯，咩空中咁列 船旋风定乜 林旋风定之乜鬼？ 嗰啲就系即系动画美化晒 咯。但系咁样样嗱，即系因为我觉得咧，如果真系要细数咧，四驱车嘅零件装备嘅话咧。有好多嘢可以讲，我哋讲嚟讲去都系讲一啲嘅皮毛嘢。转头翻嚟可以研究一下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即系讲四驱车啊，其实系即系一门好博大精深嘅学问，绝对唔系简简单单个玩意啦。因为嗱，我哋回想翻我哋细个嘅时候啦，即系你买个四驱车翻嚟，你就谂就系最多究竟个摩打系乜嘢嘢啊？当时谂下你买旧嘢翻嚟，因为以当时嗰个模型生产技术咧。 再加上嗰個嘅售價啦嚇，其實你唔要求得太多嘅。 係， 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初初玩咧係有啲失望噶。點解咧？因為 咁細個都識得失望。 因為你見到人哋嚇動畫入面嘅四驅車咁靚，跟住你又見到你買翻嚟嗰個盒個包裝嚇、啊、上面嗰個四驅車又咁靚，但係打開當你自己砌完之後，你會覺得嚇點解咁膠嘅成件事？ 係啦，啲貼紙貼到歪嚟歪斜咩？ 佢有啲真係冇貼紙添，我話俾你。 係要你靠自己油油咯。 係啦，咁但係你點會識得噴油啊？你油又油。油到样样衰衰咁样样，咁所以你即系当时真系会失望嘅。咁但系当即系我大个咗之后啦，亦都即系开始对模型啊、砌模型呢样嘢咧，开始有深究啊， 亦都有兴趣啦，系啦， 亦都有兴趣嘅时候咧，咁我真系咧好仔细研究个四驱车。哇！你唔去理啊，由自可、啊。你一理嘅时候，你发现哇，根本就学唔完嘅啲嘢系。 学海无涯，除咗用喺读书， 系 用 喺玩四驱车嗰度都可以用。 你系咪就系嗰阵嗰啲成日都去道场度踢馆嗰啲啊？其实虽然你冇工具箱， 我又未知真系踢馆，但系我会真系研究。尤其是而家即系你年纪即系大啦，开始你有经济可以负担到你。如果假设真系想玩四驱车嘅话， 系 你会真系走去钻研啦。咁我嗰阵时候真系成日走去啊广华街嗰啲啊， 系啊昌街啊 昌街嗰啲。咁你好多模型铺噶嘛？嗰阵时候我真系成日走去嗰啲模型铺咧，就同嗰啲师傅打牙教。 系 我真系问下佢，喂点啊？近排啲四驱车有啲咩配件出？因为嗰阵时候突然间好 into 呢样嘢， 巡视业务咁。 咁啊，研究下嗱，净系讲车嘅底盘啊，都吓死你啊！车嘅底盘啊，田工咧佢自己出嘅大大话话都有18个唔同嘅款式， 系 大约啊吓。咁当中咧即系可以数下，例如有啲咩咧，有啲例如话咩 M A 啊、A R 啊、M S 啊、Super Two 啊。咁其实个底盘咧。即係視乎翻究竟嗰個摩打擺邊啊，電池點擺啊，嗰、那個嘅平衡性啊，種種啦、啊。因為其實你知一架車佢喺一條賽道行嘅時候，嗰、那個穩定性係點樣樣啊？個扭力如何咧？咁跟住你就要可能咧個底盤，因為你知佢個底盤入面有好多窿噶嘛。 係啊， 就係俾你上配件噶啦。 係。 咁有啲底盤本身咧就唔係全部配件都可以上到上去嘅。咁所以當你 就要換底盤嚟去上嗰啲配件咯。 係啦、啊，咁所以當你去即係組裝一架車嘅時候，你首先要諗。就是底盘都可以话个根基嚟噶啦，你想架车有边一方面嘅性能嘅先？你想佢稳定啊，定系冲啊，定系点样样咧？其实首先就要考虑底盘呢样嘢。 系，我记得嗰阵我系直情系即系都有研究嗰阵啦，系买咗个叫 VS 底盘啊。其实 VS 底盘咧，佢个头咧系可以媲美龙头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佢个底盘嘅前边咧系佢可以屈曲噶，意思系撞碰撞嘅时候咧，佢会自动有个。动摇咁样嘅，咁变相就可以抵翻，唔使买龙头咯。当然有啲系照配咗个龙头喺前面啦，但系呢个就变咗抵咗条数咯。 同埋你亦都见到 VS 底盘佢后面有两个窿噶，亦都 系啊， 即系好方便俾你自己。如果你要加一个缝尾喺后面嘅话， 都可以自己嚟。 系啦，你又唔使即系好似啊，有啲底盘冇嘅，跟住你要谂方法自己开窿又成咁样样。咁嗱呢一个底盘啦，另外有一啲系乜嘢嘢咧？嗰阵时候谂个车壳。 系 嗱，车壳咧，其实大家就谂，喂，车壳有乜得搞啊？讲真，你极其量你咪买嗰盒嘢翻嚟嘅，就佢咪跟个壳俾你咯，系咪？ 你最多咪即系黐一啲好独特性嘅贴纸啊！嗰阵其实咧，即系话除咗四驱车啊，系出一啲配件之外、零件之外咧，佢系有出过啲特别版贴纸，好衰噶。即系譬如嗰阵我中意银影号噶，银影号喺个动画入边咧好癫嘅，佢架车前端咧 有 支 针噶嘛， 系啦，那个角色佢系只戒指咧喺度照一照。 嗰阵时系呢个系佢兄弟一个特色嚟，佢系嗰阵时候咧话用红外线操控， 系啊， 咁咧嗰个戒指咧射出一道红外线出嚟嘅时候咧，佢指住边个位嘅话咧， 系啦， 嗰个车就会去嘅。咁嗰阵时候咧，其中一个画面我记得咧就系嗰个嘅即系车手啊，佢咧就系将嗰个红外线咧指去人哋嘅车嘅车尾， 系啦。 咁嗰个银影号咧就会冲上去啦，佢会撞到人哋嘅车尾嘅时候咧，因为佢前面有个装置咧，就系当佢即系撞到人哋嘅时候咧，就会伸支针出嚟刉人哋嘅即系后尾， 系啊，佢就觉得好癫嘅，因为嗰阵呢一期嘅。我仲有一架系叫巨霸号啊嘛， 嗰架又系夸张， 佢直情系冲到去一架即系对手嘅车嘅后面啦，跟住佢就冚过人哋架车，佢冚过都唔紧要，系压爆人哋架车啊！ 佢好似咁嘅，佢好似鲨鱼咁样样嘅，总之咧就一路系追住自己嘅猎物，当真去到嘅时候突然间咧佢车头就会跳起，一嘢冚好似巨浪咁样冚落去， 然后就冚爆人哋架车， 而系压爆人哋架车， 我唔明点解玩四驱车要玩到人哋即系喊苦喊分，因为其实。嗰陣咧，如果你話譬如啲咁嘅叫巨霸號，佢紅色嘅本身，但如果你想獨特啲嘅話咧，其實嗰陣四驅車零件咧，即係除咗出零件之外，係出過啲特別嘅貼紙 子，譬如佢出个系一个黑色车身嘅贴纸咯。咁你贴完之后啦，如果你话嗰阵要参加比赛，因为一定要用壳噶嘛，变咗啲人就见到哇，嗰架巨巴号系特别啲嘅，系黑色嘅，就会比较型啲咯。 但系我想讲咧，即系我后屘再仔细研究咧，其实有好多人佢买一架四驱车咧，佢已经唔系买一个，即系你一盒入边原本已经系咩巨巴号啊，咩银影号已经唔系噶啦， 系 佢系散开晒嚟买，真系自己砌一架车， 我自己组装。 咁咧佢买嗰个壳咧，直头系嗰啲即系透明胶壳嗰啲咧，系劲轻身嗰种啦。 系， 跟住自己系裁剪，自己系再帮佢上色。咁我见过一啲真系唔系话年纪好大，有啲真系讲紧嘅系日本嗰啲啊，小学生啊，已经系砌到好 pro 咧，将个壳咧自己喺度唔知点样打磨咧。咁咧嗰一个壳咧，嗱，首先因为咧，其实个壳嘅重要性系咩咧？喺日本嘅比赛入边，其实佢规定你部车一定要有壳嘅， 一定要有壳， 一定要有壳嘅。咁但系个壳嘅限制咧，咁就即系 冇咁严格， 冇咁严格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其实你见到咧，佢个壳透到轻到一个位咧， 系 基本上都开晒窿咁滞噶啦。 系我见过系好似咧，即系嗰啲女性嘅开叉裙咁啊，车嘅左右咧，直情咧搵戒都戒甩咗咧，系见到晒入边噶咯。 系啦，你又见到晒啲电池啊、摩打位啊咁。但系当然，其实件事好美观嘅，因为佢上色系搭救翻件事系靓嘅。 系 咁，其实嗰个壳本身佢点解要自己裁剪咧？因为当中系配合首先个重量啦， 或者系散热啦，同埋 散热，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嗰个封咗。咁喺当佢哋去即系整呢个壳嘅时候，已经考虑呢一啲嘅因素。 系 即系嗱，相比起我哋玩四驱车嘅话，系咪真系小儿科好多？嗱，不过咁样讲，如果你话讲起车壳嘅话，我又谂翻起。嗰阵时候咧，又系四驱兄弟入边咧，有一架四驱车我自己好中意嘅。 系 咁我就记得个英文名叫 Evolution。咁样咧其实原本咧佢就系嗰架唔知咩剃刀号嘅一个进化嚟嘅。 OK。 咁嗱，当时咧呢一架车咧，咁我竟然咧有一次行街喺商场嘅时候咧见过，咁就喺一个嘅铺头嘅橱窗嗰度咧就见到，哇，竟然有呢架车、啊。咁於是乎我買啦，咁買咗翻嚟之後發現唔對路喎。 唔對路係咩咧？ 唔對路就係呢架車入邊冇應該四驅車有嘅零件，哇！即係 仲要係冇位俾你裝摩打咁喎。 佢係直頭點樣樣咧？佢係直頭咧個殼啦，個殼首先係透明嘅，唔明點解？ 係 嗰個殼咧喺個動畫入邊應該係紫色嘅。咁但係而家我得到嘅一個透明嘅殼， 係 我首先已經好唔明白啦。再加上係正常四驅車入邊咧，應該有嗰啲咩齒輪啊， 係啊，有啲中軸啊， 中軸啊，啲蓋啊，都起碼有個俾你啊，裝電池都有啊。冇， 系 佢个底盘咧，直头系冇位放电嘅。 OK， 咁跟住后屘你又拗爆个头啦，点解咧？咁反而多咗好多其他平时冇玩过嘅零件，有啲系银色啊，有啲系金属色啊，有啲即系零零散散咁样样砌出嚟，似系一件模型。 系咪个底盘度嘅？ 系啦，似一件模型，多过似系一个嘅四驱车玩法。 系， 咁后屘我就再真系研究一下，发现咧，其实呢一部四驱车咧。是 display 嘅， 佢好似系冇出过，直情系喐得嘅车嘅，我记得呢一个。 冇嘅，咁但系咧，点解会出现一个咁嘅嘢咧？就因为嗱，后屘大家如果睇动画就知啊、四驱车其实嘅演化就系、是、原本就大家纯粹系即系用呢个曲棍球 拗架车啦， 去拗架车去操作架车啦，到后屘咧，其实就变咗系用呢、這、一个 赛道啦， 系啊，赛道，甚至乎系头先我哋讲嗰啲啊，智能操控啊，即系头先阿聪讲嗰个咧，用咩红外线操作 呢啲动画嘢啫， 系其中一个方法。就我想话，直头去到后尾咧，佢哋系科技复杂到咧，就加啲晶片落去咧。 咁 AI 晶片咯， 系 啦， 佢自己系会判断自己喐嘅，直头唔系 RC 卡添啦，系直头自己架车分析嗰条赛道点点点，佢自己有意识系想点样走就点样走咁样样嘅。咁而我玩嘅呢一个模型车咧，基本上就有一个嘅陈列品嚟嘅， 系 佢系想效仿就系嗱，俾你睇翻呢一架人工智能车啊，入边嘅零件系点样样装嵌咧，真系一部模型嚟嘅。 所以嗰陣好嘥咯，因為啲人買佢或者係想揾佢可以喐得噶嘛。因為嗰陣我買過電動眼鏡蛇啊，又係呢個四驅兄弟系列噶，又係見到哇呢架車幾靚啊嘛。買翻嚟之後咧，佢係唔用得噶，即係佢入邊咧，即係呢個電動眼鏡蛇係第二代嚟噶，佢係入邊又係即係密雜啊，你係唔會擺到摩打落去噶咯。 所以我應該咁樣講，其實係即係唔同用家期望落差。即係其實嗱，如果係成年人收集嘅話，可能佢會覺得哇，我就係想買部翻嚟咧，純粹 display only 嘅， 買個箱擺低 咁。我哋嗰时候年纪轻啊嘛，买部车翻嚟谂住系片噶嘛， 谂住血拼噶嘛， 系咯，点知系失望而回嘅啫。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今晚讲开四驱车咧，我觉得有数之不尽嘅话题可以讲，因为即系我喺度谂下谂下咧，曾经见过一啲四驱车咧，即系嗰个嘅组装之夸张啊， 系， 即系我自己好深刻嘅。例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啲人砌嗰啲车咧，即系啊嗰个车壳咧、就好精简嘅， 系。 即系精简到几近咧，系冇嘢咁滞噶啦。 因为佢削到架车个车壳好薄咁样，又悭个重量。 系啦，咁但系咧，佢架车嘅前后左右咧就加好多唔同嘅棍啊。 哦，系啊，栋高可能两三 cm 咁样噶嘛。 系啊，跟住咧就喺嗰啲棍嗰度咧，中间又加咗好多一粒粒嗰啲珠啊、转本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嗱，当然其实大家而家即系了解多啲嘅，就知道其实佢系令到架车嘅平衡性好。好啲啦，同埋个转向好啲啦。 系，但其实嗰阵我细个睇人哋玩咧，见人哋装啲转珠咧，因为嗰阵又自己好唔去研究有咩用啊。嗰阵我都觉得奇怪啊，但我见人买我咪买咯。但嗰阵买完之后我唔知道有咩 function 噶， 靓咯， 除咗靓咯。 因为嗱，其实就咁嘅，通常咧即系你知道其实日本比赛都系嘅，有两派噶嘛，一派咧就真系爱嚟比赛斗快，而另外一派咧就系砌出嚟斗靓。 系， 咁如果咧即系嗱，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倾向斗快， 系啊。 但系咧嗱，而家其实我公司我喺楼下个位个柜桶嗰度，我都有部四驱车喺度。 系咗，仲系你嘅四驱小子啊？ 系啊，我系仲有，其实嗰部车砌得几靓嘅，同埋我系自己喷色噶，而家系。咁所以我其实系几满意嗱。咁嗰一部咧，我就倾向系想要砌一部望得下嘅四驱车出嚟俾人睇嘅。 系 咁嗱，即系头先讲就系嗰个前后左右加咗好多棍啦，又加好多负重嘢啦。 系咯。 咁嗱都唔止喎， 係 佢仲要喺前后呢，嗱龙头凤尾之后呢， 係 仲要加多两条雪条棍。 我就係直情摆架车嘅至中咁样垂直㗎嘛。 係嗱，即係喺前后入面呢有两条棍，其实有时候呢係唔止一条添㗎。係 係 淨係前面呢可能上下又有两条雪条棍。 係 有啲係真係好夸张，我真係见过一架係咁。咁而佢下面个雪条棍呢仲要黐咗一塊 類似 海绵嘅东西。 佢係纯粹係玩呢个赛道嘅时候呢有时真系会真系上山下海噶嘛，上落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做到一个摩擦啊嘛，即系可以有啲摩擦就可以减速啊，亦都防止佢飞车飞走咗。 呢一个咧就叫做所谓嘅刹车海绵系统。哇！即系嗰阵时候我同啲朋友分享嘅时候咧，佢哋话咩刹车海绵系统啊，四驱车都有刹车，就系好似头先阿聪咁样讲啦。因为有多时候你要因应嗰条赛道咧，有时候咧。你知佢個摩打首先要夠快。嗱，我真係唔知阿聰有冇睇過咧，喺日本啊一啲嘅比賽嘅片段咧，我嗰時候睇咧， 見唔到架車噶嘛。 我係直頭咧，我好佩服嗰啲人咧，敢伸手去收翻架車。 你覺得哇痛啊？ 一定係會撞斷手，因為嗰架車快到咧係冇影。嗰條賽道你講緊嘅係幾大咧？係講緊一個過千尺嘅地方。 係。 咁嗰條賽道係環形嘅，有上斜、有落斜、有上坡、有落坡，有唔同即係地形，有唔同質地嘅地板，咁樣就不停咁樣穿嚟穿去過嘅。 其實我有上網睇過呢片，我見到係有啲人好醒目嘅，嗱，即係如果係做一啲嘅即係車老闆嗰啲司機咧，佢有時都戴手套噶嘛，即 係戴翻嗰啲手套。 我見真係有玩四驅車戴手套， 係一定要嘅，因為佢個車係冇影嘅，快到我想話俾你知。跟住咧，我係咧見到嗰啲人咧係將嗰一條片咧。系要 较慢速， 较好慢嘅速度，你先至见到架车咧系点样样去转嗰个弯。 系啊， 咁所以嗱，有时候佢因为架车嘅车速系咁快，变咗就系你如果要上坡嘅话咧，或者一落坡嘅时候咧。咁因為個波速係高啊嘛，即係個波個你架車嘅行速係高啊嘛，上個咁嘅波嘅話，你分分鐘會跳飛，咁就出軌。咁所以咧就變咗可能要加一啲嘅即係減速啊剎車嘅系統，令到架車咧喺必要時候咧會稍微停頓一下。 係不過你講到啲咁嘅零件啦，我想講一個又唔係零件嚟嘅，而係一個我見過工具箱入邊最豪華嘅裝備啊。 係咩？ 我以前見咧，即係落去黃大仙咧木倫街公園同人玩四驅車咧，有個哥哥係直情攞一嚿類似一個。電池測量器啦，佢係一個夾嘅，其實咧你擺嚿電芯喺個測量器嗰度咧，有個位夾住嗰個正負極啦，然後佢就會 check 到呢嚿電咧究竟個電量係咩？咁點解係咁咧？因為佢話如果一嚿唔適合嘅電量啊，你去咗落場玩賽道嘅時候咧，佢會有飛車嘅傾向，因為嗰陣其實大家都即係恃住話買叉電啦，買叉電一定好勁噶嘛，佢就會夾曬自己嗰啲叉電，睇下邊一粒咧嗰個嘅電量係適中咧，就可以陷入架車度同人去攣過啦。 哇！你講起就啱啦，即係因為咧。 其实电池呢都是一个吓、Pro 嘅四驱车选手会考量嘅因素。因为其实呢坊间啊，即好似例话田宫啊，又或者三洋啊，都有自己嘅电池。 係啊。 咁通常呢即係电池呢咁有唔同嘅容量啦。咁唔同嘅容量首先会影响架车行驶嘅时间。你知有时候啲赛事唔知转几多个圈㗎嘛。有啲呢就有唔同嘅重量。咁亦都因为配合唔同嘅战略部署呢，咁你可能要考量采用乜嘢嘢嘅电池。 係。 哇，即係你諗呢一个又係一个连电池都是一个考量因素啦。咁另外就有车胎啦，我特别又想讲下。因为车胎其实啦，我諗大家最有印象嘅三种胎啦，一种普通嘅橡胶胎。 一啲海绵胎啦。 海绵车胎啦。仲有一种呢就係嗰种窝钉嘅越野胎。 係。 好笑嘅。因为其实喺四驱小子嘅年代已经有呢一个窝钉嘅越野胎。 係，因为有咁嘅车出过啦。 係啦，咁而的确即係如果你係好似我小时候成长嘅年代嘅话，你嘅四驱车系会跑街嘅话咧， 系 越野胎系好合情合理嘅， 系。 咁但系问题就后尾有赛道出现嘅时候咧，其实你真系嗱、有咩情况之下，你会用到嗰只窝钉嘅越野胎？ 其实玩赛道嘅话，应该呢一种胎得过嗰啲叫咩凶狠咯，系唔会用得着嘅。 即系个样望落去咁，佢有晒气咯。 哪怕你玩嗰啲咩技术鬼咧，即系要飞台啊、飞跳台嗰啲，都唔会用得着。 唔系或者咁样样，你玩巨霸号嘅时候杀伤力会大啲，因为喺前拍落去嗰下个窝钉会揿落去，可能系嘛？ 何必摧残人哋嘅车呢？摧残童年。 咁啊系啦，今日四驱车咧，即系讲下讲下都哇，讲到都唔系好够时间。或者之后有机会嘅话，再同大家再讲下砌四驱车嘅乐趣啦吓。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